在他的签名旁边是有这样的批复：请周复毛。就是说毛泽东已经知晓这个情况了，请周恩来答复他们。在仔细分析了电文以后，周恩来在回复东纵的电报里是这样说的：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乃至训练爆破等等都可以，但是如果有其他的要求，那就需要再次请示延安。对于这个回复，东纵的负责人当然是心领神会。1944年11月，他们再次向中央发出请示电，由第四大队副队长袁庚负责筹建联络处，并且派专人到港九、广州及珠江沿岸的情报机关，正式与美军展开合作。 1944年11月，在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与中共中央开展战略合作的两个月后，由欧代义少校领导的美军东江纵队观察组来到广东罗浮山。不久，驻华美军司令部发来紧急消息，请求东纵联络处帮助详细侦查与登陆计划相关的情报，其中曾重点提到务必查清代号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129师团的行踪。那么这个波雷部队究竟是什么来路？他的行踪为什么让美军如此关注呢？ 说到波雷部队，您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如果我们提到二战期间日本空军臭名昭著的神风特工队，你就明白说的是什么了。那么波雷部队就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因为那种不要命的作战方式而被称为日军的陆上神风特工队。 1944年，太平洋战场上连吃败仗的日军，图谋打通从中国东北至华北、华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中国境内的中美空军基地，玉香桂战役爆发。1944年6月，玉香桂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会战打响。此战中，中日两军在战役最后时刻相持不下。紧要关头，日军中突然杀出一支极其凶残的部队，向本已寡不敌众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最终导致衡阳失陷。而这支日军部队就是被日军视为杀手锏的波雷部队，因此中美双方都对敌人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十分警惕。在此之前，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虽然接连取胜，但每次登陆作战都极为惨烈，尤其是刚刚在莱特湾海战中遭遇空中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袭击，让美军更是心有余悸。如果在华南登陆之时再碰上一个陆上神风特工队，恐怕又是一场牺牲巨大的血战。因此波雷部队被美军列为此次计划的重要提防对象。 美军的情报网对这支波雷部队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支魔鬼部队正在一路喋血南下朝华南进军。这下把美国人搞得很紧张啊，他们在猜这支部队会不会成为他们华南登陆的障碍。可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波雷部队消失了，整个师团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可急坏了美军高层，于是东纵联络处中美双方负责人袁庚和欧代义马上召开会议，他们想搞明白这个波雷部队究竟去哪儿了。 原本欧代义的意思是东江纵队方面只要能够提供些信息，起到配合作用就够了，毕竟连美军的情报系统都束手无策的事，小小的游击队能帮多大忙呢？结果不出3个月，东江纵队方面就给美军送出了一份大礼，那就是波雷部队的确已进入华南地区，并在美军的华南登陆计划中，距离美军登陆地点很近的汕头淡水地区秘密构建起工事，目的正是为应对美军登陆。而事实证明，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第23军第129师团，也就是波雷部队，正是在广东东莞宣布投降。 东江纵队的情报细致详实，证据确凿，这让美军高层很震惊。他们万万想不到，一支小小的敌后游击队怎么会就解开了美军情报网都解不开的谜团呢？那么袁庚他们又是怎样挖地三尺把这个波雷部队给挖出来的呢？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科尔中尉在东纵司令部碰见的那群小孩吗？嘿嘿，这些孩子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孩子，虽说他们年龄也就十四五岁，可是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参加过根据地反扫荡，是老战士了。而这些孩子呢，都被叫做老鼠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们平时都装作捡垃圾的流浪儿，在机场码头这些地方很随意的穿来穿去，无孔不入，像小老鼠一样。而日军呢，对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根本想不到这些流浪儿其实是在搜集情报。原来在这群小老鼠仔的身上都藏着卷尺和纸笔，他们钻入日军把守的要地，假装在那玩耍，然后把探到的情况画成草图，详细的记录下来，不但可以弄清楚敌人的防御情况，还可以知道日军兵力调动的情况。当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送到盟军手里的时候，连一些资深的军事情报人员都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们几个月都进不去的地方，你们怎么会轻轻松松的就把它搞定了，真是了不起。 而后美军对日军占领启德机场、海湾码头实施的精准轰炸，都是依靠着这些老鼠仔的情报。有了这帮能干的老鼠仔送回的消息，袁庚得出结论，近期没有大规模整建制的侵华日军开往东南亚战场，那么消失的波雷部队很可能潜伏在华南，他们究竟能去哪儿呢？ 很快从另一条情报线传来消息，发现疑似波雷部队的日军。1945年4月，一份报告显示，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一带，有人在海岸构筑奇怪的工事，而附近出没的人看上去像是渔民，但是完全没有日军的踪迹。这个情报来自于一个小学女教师，是她的学生们在海边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堡垒，而且还有一些打扮成渔夫模样的人成天在这儿挖坑。挖坑？挖坑做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打鱼。袁庚立刻派人仔细调查，果不其然，滩头出现的这些堡垒非同寻常。当他们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美军之后，反馈回来的信息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些堡垒、这些奇奇怪怪的工事和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构筑的洞穴工事几乎一模一样。这些人也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渔民，他们正是美军寻找了很久的日军波雷部队。 原来就在1944年衡阳战役结束之后，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的情报就不幸被日方间谍截获，波雷部队受命集结南进，防范监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诡诈的波雷部队采用了反侦察手段，绕开中国军队的防区，昼伏夜出，轻装步行，而且有意采取无线电静默，这样一来美军对他们的监视手段就失去了作用，但他们仍然没能逃出中国情报人员的眼睛，也没能逃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久，根据东纵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结合当下的世界战局走向等多方面情况，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决定，为避免再次出现太平洋诸岛争夺战时的惨烈伤亡，也为了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华南登陆计划取消，改为直接登陆或攻击日本本土。至此，这份曾令人热血沸腾的华南登陆计划 永远留在了五角大楼的档案里。对于东江纵队的情报工作，美军方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1946年6月，英国皇帝乔治六世授予时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大英帝国的成员勋章。1987年9月17日，袁庚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邀嘉宾出席美国立宪200周年纪念大会。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同时获得嘉奖的还有当时健在的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和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授勋仪式，阎大新代替父亲阎宝航，阎明富代替年事已高的姐姐阎明诗接受了勋章。今天当我们回望70年前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国的情报工作无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数无名英雄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奋战，他们的情报遍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战场。兵者诡道也，战争之胜负成败往往决定于情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里，凶险、诡诈、对峙、厮杀并不亚于真正的战场。从打入敌人内部截获情报，到困境中摸索如何侦破日军密电网，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隐蔽战线上的奋战从未停止过。古人云，非圣贤不能用剑，非仁义不能使剑。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在当时基础条件落后、抗日战争紧张焦灼的环境下，中国始终为争取最终的胜利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情报。历史证明了这些情报对于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到的巨大贡献，而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在世界反法西斯隐蔽战线贡献一生的伟大灵魂。淹没那些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家国破碎、同胞罹难的伤痛，岁月没有忘却那些凝固在历史丰碑上的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身影。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建立的伟大功勋，铭记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 1942年10月9号，在美国白宫的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正在和他的高参哈里霍普金斯在这儿聊着。说到一半的时候，只见罗斯福用微微颤抖的手拿起了桌上一个电话听筒，说了一句 Call me Patrick。十几分钟以后，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 Patrick Hurley 来到了总统办公室。在和罗斯福进行了一番长谈之后，赫尔利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出现了18条记录。当天晚上，赫尔利就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提出了美国希望废除辛丑条约和中国重新缔结平等条约的18条建议，并请魏道明转呈蒋介石。随后英国外相艾登也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愿意废除旧约，重新订立新条约。 早在1840年，英国借口中国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利益，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南京条约后的100年时间里，中国与世界上55个国家签订了343个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不仅要求中国割地赔款，对于中国的治外法权、内河与沿海航行之权、铁路修筑权、矿产开采权等权利的攫取均有涉及， 这些不平等条约对近代中国造成了各个方面的掠夺，严重损害了中国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强烈而迫切的愿望之一就是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要在1942年的秋天，在中国抗战还处在极为艰苦的时刻，将把与中国讨论废约的问题提上日程呢？早在美国1941年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年前，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就已经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就标志着日本速战速决计划的破产，意味着日本侵略者已被拖入他们力求避免的持久战泥潭。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迫降，日军开始对中国的陪都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侵华日军轰炸重庆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让中国人民屈服，反而让中国人民越炸越坚强，激起了他们反抗侵略者的斗志。在四川，有的妇女和儿童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挥起镐头，拉起石碾子，抢修滇缅公路，有的则织起了织机，日以继夜地为前线将士缝鞋纳底。而四川的青壮年们或弃农为伍，或投笔从戎，纷纷应征前线保卫家园。这些四川军人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端着远远落后于日军的武器，与侵略者浴血拼杀。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出川抗战的川军多达350多万，其中有64万多人伤亡。近代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直是孱弱的，但当巨大的民族苦难降临时，保成团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和韧性，而这恰恰是中国人赢得尊重、有资格和美苏英等大国并肩战斗的前提。 1940年，世界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开始慢慢地被推上了和德日意法西斯对抗的前台。也就是从这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支持中国持久抗战作为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法西斯闪击西欧，取得暂时性的军事胜利。这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该条约使德、日、意三国轴心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三国军事同盟，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令美国倍感潜在威胁，深刻意识到再也不能姑息日本。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卢边谈话中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不是欧洲和亚洲战争制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对我们最为生死攸关的问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英美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这就将中国战场的抗战与美国在远东的战略联系在了一起，密切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系。随着日本在亚洲的不断扩张，严重侵害着英美的权益，英美希望中国坚持抵抗，牵制住日军的主力。自1937年以来，中国以羸弱国力孤身对抗强敌入侵，整整4年血战，虽然山河破碎，人民牺牲，却始终没有向侵略者屈服。中国屹立不倒，日本就无法实现他称霸东亚、征服世界的野心。 因此，英美等国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按照同盟国共同作战的需求，重新构建双边关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